沙的岁月，爱黎明又见黑夜，饮不尽清苦滋味，不留下相思心中徘徊，在谈笑之间只看见漫天恩怨。 世界在天边，也在海角。来让我寻觅我的梦想过，梦想与你在风。

舍不得你走，有人

们曾经拥有善良的日子。 明知道这世界输 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 揉一揉太阳穴，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，看窗外忙碌的人群，都有